银河帝国的名门卡特罗公爵家。曾任财务大臣的卡特罗公爵欧肯滥用职权，中饱私囊。在他死了之后，帝国要求非法资产收归国库，但是卡特罗公爵的嫡子马克西不愿意将财产归还，并且以这个财力为后盾，企图发动叛乱。 马克西大人，我身为卡特罗亲族的一员，我实在不忍看卡特罗家族就这么毁灭掉啊。 毁灭？ 照这样下去一定会毁灭。三千的讨伐大军已经朝这个星球来了，小小的地方军怎么可能敌得了帝国的？ 哼，什么帝国嘛，连一句牢骚都不敢对我父亲发，根本只是想做给其他的贵族看。我不会让他得逞的，我会让他知道我们有多厉害。 马克西大人， 看来讨伐军已经到了，我把我们能够对抗帝国的证据给你看看。 敌人巴特星的卫星轨道上有战斗卫星，全舰开始炮击。 那是什么？ 你应该听过，这是守护同盟首都阿尔蒂斯的手势 啊。不会吧？ 没错，同样的东西。你看吧，这就是他们的下场，别让他逃走。帝国根本就不足为惧嘛。 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哼，这个东西值一点钱，在这个银河里有个地方，只要有钱，什么东西都买得到。 费沙， 既然我连这个都告诉你了，你就得暂时留在这里。来人呐，把马林伯爵给我带下去。 你真笨，原来你是被费沙怂恿的。 卡特罗的事件这样就行了，帝国在雅斯提战胜了很多呀。 至少也可以把我们的势力伸展到那里。 嗯，不过那个金发小子如果出现的话，事情就很难说了。 由于在雅斯提星域的胜利，成为帝国元帅的莱因哈特兴建一座新的元帅府，开始着手强化他的阵营。首先，他启用平民还有下层贵族为舰队司令官，雅格斯特华伦中将、卡内利鲁兹中将、卡尔凯普中将、弗利兹贝特费中将、艾涅特麦克林中将、沃佛根米达中将、奥斯卡罗塔尔中将，个个都是年轻优秀的指挥官。另外，吉克·吉尔艾斯也一举晋升为少将，成为指挥官之列。 我接到了出动的命令，但不是全体都要出动。你们都知道卡特罗叛乱的事，吉姆指挥官率领的3000讨伐军在名为守势的防空系统之前全军覆没了，吉姆指挥官也战死。吉尔艾斯少将。 是。 吉尔艾斯少将听令，马克西·卡特罗对于帝国掀起了反乱的旗帜，我现在命令你率领2000舰队前去讨伐马克西。 是，元帅，末将遵命。 我还以为我们也会派出去讨伐呢。 哼，我们现在可是拥有一个舰队之身呢，只是区区一点地方叛乱，不可能那么轻易派我们出动的。 嗯，真是有够无聊，不过没有想到他会直接下达命令。 多少可以看出他的用心啊。 嗯， 这种命令一下的话，吉尔艾斯就可以渡金了，而且战力比上一次还要少，如果他打赢的话 一定可以晋升中将。 可是要赢 这样不太保险吧，那个红发小子再这样继续窜升起来的话，罗格兰伯爵的势力可是会越来越大的。 吉尔艾斯少将是罗格兰伯爵的心腹，卖一点人情给他的话，哪一天说不定用得到。 不过话又说回来，财务大臣你还真爱操心啊，等他们仗打赢了再想也来得及呀。 即可平安回来。 运气真差哎，调了单位之后马上又要出级了。 不要发牢骚了，这是我们的工作。哎，把那个拿给我。 不过那个金发的元帅啊，真的好厉害哦。当我搭上伯伦希尔舰的时候，真的觉得好安心哦。 哼，你还敢说呢。 我的好运已经结束了。 这也说不定哦，那个红发的少将看起来蛮厉害的，不是吗？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啊？ 这个就叫做人生经验 哦。 是你，贝鲁克。 没错，罗格兰伯爵的确是个名将，可以说是个战争的天才，但是谁敢保证那个副将是个名将呢？跟班的毕竟是跟班的。 贝鲁克，你说的太过火了，你喝醉了。 是啊，我是喝醉了，我怎么有办法不醉呢？他的兵力啊，比我上次失败的时候还要少呢。 所以说了，现在不是你该喝酒的时候。 不要你管。 大人， 比罗上校，我想要确认一下舰队编程的情况，带我到舰桥去看一看。 是。 大人，舰队编程问题是其次，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全体的人数，这是属下的一点愚见。 喂，不要这样。 这一次的兵力比上次失败的时候还要少，如果能够成功，那可真是万万岁了。但是实际的情况并不像你跟元帅想的那么单纯呢。 你说的没错，上校。 大人，你该不是有了打败仗的心理准备了吧？不过舰队人数既然那么少的话，相对的牺牲的人数也会比较少就是了。 上校，编程表。 大人， 现在你看看这个。 好奇怪的编排啊。 这是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呀？怎么都寄居了一些工作舰呢？ 你们两个先听我说，我跟罗格兰大人当然也打算要打赢这场战争。 什么？敌军的人数只有2000？帝国军那些家伙在想什么？他们是不清楚我们的实力吗？还是根本瞧不起我们？ 事情可能不是这样子的，他们可能有什么战略。 什么战略？你说他们到底能有什么胜算呢？匪沙那些人明白地向我们保证过，手势是无敌的。你们说他们能有什么战略？你们这群人都是无能的笨蛋，全部都是废物。 幸好那颗有毛病的战斗卫星虽然微弱，还是有引力，应该不至于影响到本星的运作。 这样啊，这个方法的确谁都没有想到。能够这么大规模地使用这颗卫星，的确是史无前例。 也就是说要把那颗宝石锁起来的意思喽？那些家伙一定会跳起来的。 卡特罗那个家伙失去了依靠的所在，他们会怎么办？ 这个嘛，我希望他们能就此死心，弃械投降。 如果能那么轻松就好了，只要解决了那颗宝石，剩下来给他一炮就搞定了。哎，你好像是当真的啊。 你想说我太天真了是不是？ 没有，希望一切都能够照大人的想法顺利进行，这样我们就比较轻松了呀。 我太天真了吗？ 你们两个都不是小孩子了，我看还是葡萄酒比较适合吧。 只要是姐姐做的东西，什么东西都很好吃。 是吗？你就会说好话。 是真的，因为吉尔艾斯一直都这么说，对不对，吉尔艾斯？ 这么做太过分了，莱因哈特大人。 莱因哈特，不可以这样哦，不要这样作弄吉克。对了，你到地下室仓库拿一瓶你喜欢的葡萄酒来。你贵为帝国的元帅，叫你做这种杂事，真的很抱歉。 姐姐，这才是在取笑我。没关系，不管是打杂还是什么，我都很乐意为你做。 吉克，谢谢你这么一直照顾我弟弟。 没有，你不要那么说， 其实都是他在照顾我。 不，没有这种事。莱因哈特他虽然嘴上不说，不过他真的相当的依赖你，以后也要拜托你多多照顾我弟弟。 不敢当，我哪里有那个能力。 吉克，你应该对自己的能力评价更高一点才对。莱因哈特的确很有才能，没错，他有别人都没有的才能。但是吉克，我弟弟并不像你这样成熟稳健，他的眼睛总是看着很远的地方，因此看不见身边的事情。尤其是既然莱因哈特所走的路是战争的路，他的脚边有什么东西，他是靠什么走出那一条路的，如果他忘记这些事情，那就糟了。吉克，那个时候你一定要骂莱因哈特，因为能够归建得了莱因哈特的人就只有你了。如果莱因哈特连你说的话都听不进去的话，那个时候我弟弟也就完了，也就是莱因哈特毁灭的时候。 哦，安妮小姐。 啊，对不起吉克，拜托你这种无理的要求，不过我真的没有其他的人可以拜托了。 安妮小姐，这一点请你放心，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做，即使用我的命去换。试试看吧，为了莱因哈特大人，也为了他。 这瓶酒还有一半以上没有喝呢。 嗯，你说的对，现在不是喝酒买醉的时候。 你要去哪里啊？ 我要回房间里边睡觉，把酒醒一醒。大人，工作间的准备已经完成了，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很好，马上开始运作。 他们打什么主意？怎么连动都不动的？不能再放大一点吗？ 这已经最大了。 嗯，你去看一看。 啊， 我叫你去看一看，你听不懂吗？ 到敌军的阵营里去看啊！ 待在这里根本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快去，这表示你的忠诚。 你简直是叫我去送死吗？ 你在说什么？你对我的忠诚跑到哪里去了？可恶，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哦，不好意思，不要怕，我并不是骂你们。臭小子，你为什么要闪开？ 大人，饶了我吧！大人， 大人，敌军已经开始行动了。 什么？哦，终于开始动了。 你干嘛打我？ 因为你废话太多了，这会引起不必要的担心。其实根本没什么大不了的，不管他们怎么攻，都攻不下来的。大家就等着看好戏吧，让他们知道守势的自动防御能力的厉害。 哦， 来吧，再靠近一点，很好，就是这样。好，开炮。已经出了什么事？发生什么事了？谁来解释一下？ 啊，那是…… 什么？那个是什么呀？ 敌军战斗卫星消灭， 成功了。 是啊，果然是当真的。 哦，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刚才工作舰不是出航了吗？可能是使用了具有导向性的杰夫粒子。 杰夫粒子就是那个气体炸药。 气体炸药啊，跟这种东西蛮类似的。 你们都看到了，你们所仰赖的守势宝石已经毁了。我劝你们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 乖乖的弃械投降。关于事件的主谋者还有共谋者，我一定会负责向上面求情，请上面对你们从轻发落，宽大处置。所以 你还是想说我太天真了是吧？ 没有，我只是在想事情。我在想，如果换作罗格兰伯爵，他会怎么做呢？ 不过照那个样子看来，可能不太轻松啊。 不，我认为反而会轻松。不过可能司令官的想法跟我们不太一样。 他说谎，叛逆帝国的人不可能让他活下去，他们绝对不会让我活下去的。这是陷阱，这一定是陷阱。如果我出去的话，一定会被杀掉，一定会被杀掉的。你们也一样，卡特罗族的人通通都会死，都是被你害的。哦，都是你把我害成这种下场。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早知道这样，我就乖乖的把财产还回去。现在，哦，对了，这一切都是我父亲害的，还有匪杀，都是那些守财奴怂恿我做这种事情的。匪杀，我有办法了。匪杀，匪杀，逃到匪杀去。你买不快点去准备，千万不要忘了那颗宝石也要带走。哦，对了，还有女士们，你们也要跟我们一起走。 大人，就算你想要逃亡，现在这种局势已经不可能逃得掉了。 有道理，好，由你来代替我。哦，你焚身自杀，把脸毁掉的话，应该可以瞒过他们一阵子。对，这是个好办法。哦，对了，还要把马林伯爵也一起带走，我要拿他来当人质。 大人，属下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 哦，很好，说出来让我听听。 那就是这个办法。 你在干什么？你居然敢 把你的手机交出去的话，他们可能会将功折罪，饶了我一命也说不定。 可恶，你这个一下犯上的叛徒，你们还在干什么？快点把他杀了。你们这些叛徒， 跟上空的舰队联络，就说我们从恶虐的支配者手中解放了， 成功了。 嗯， 上校，请你指挥登陆部队准备登陆。 是， 全军都要彻底的检查，禁止一切的掠夺报信，如有违反者一律处死。 是， 他还年轻吗？ 是啊。 可是 的确是个名将。 爸爸。 哦，思朵，让你担心了。 才短短的两天，而且还不流血就占领了，没想到事情会这么轻松就解决。 这样不是很好吗？人要看怎么用，这表示哪个人很有潜力，值得重用，不是吗？ 他成功了。 是啊。 辛苦你了。 真的很抱歉。 有什么好抱歉的？人们都说你是我们帝国的新英雄，两天之内不流血占领，了不起。 但是的确有人流血，我把主谋者卡特罗害死了，真的很抱歉。 说的也是，不过那是以往的帝国阴影把卡特罗给害死的，并不是你的错。 是吗？ 吉尔艾斯，我们的做法跟他们不一样，没错吧？ 是的。 吉尔艾斯，你真的很善良。 迪克·吉尔艾斯，有意思。不过那么厉害的人居然肯屈就在罗格兰伯爵的下面。 他们从小时候就是好朋友。 好朋友，不管怎么样对他多了解一点，这样以后才知道怎么用他。 是。对了，关于阿尔蒂斯首饰的这件事该怎么处理呢？ 什么意思呢？ 要不要把他的弱点通知给同盟知道？ 他的弱点是怎么发现的呀？ 啊，这个嘛。 吉克·吉尔艾斯由于镇压卡特罗心系的反乱有功，被任命为中将，也因此成为罗格兰阵营中的第二号人物，这是谁都认同的事实。然而另一方面，自由行星同盟杨威利打算进攻伊谢伦要塞的准备已经着手在进行了。 强的行星舰队的同盟军联合舰队陷入随时可能被出卖的险境，杨威力自动加入其中的第十三舰队，朝着伊谢伦要塞前进。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蔷薇骑士》，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